出现海角的天边，忽然的瞬间，在那遥远的地点，我看见令人幸福的光点，灵魂在召唤，唱着古老陌生熟悉的歌谣，天空在笑，我的世界缤纷闪耀，爱是一道光， 穿高跟鞋。你好，我是黄欢。第一首歌是来自张韶涵《欧若拉》。在有很广泛号召力的台湾女歌手当中，张韶涵算是一个看起来比较普通的一个，因为在她给我们留下的印象里面，最突出的还是她的那几首家喻户晓的歌曲，而不是像更多的女歌手一样啊，除了 MTV 里面真假参半的面容之外，就再也找不出什么能够让我们去记住的地方了。于是张韶涵就成功的被塑造成了一个靠音乐取胜的形象。再来听庾澄庆无法忍受。 那个早晨被噪音吵醒，只好早点起，一起装满春夏秋冬装，全到红配绿。哦，时间有点可惜，永远就是不够用。哦，空间有点可惜，永无如此急。So 就没有人理你。 都很喜欢，最感动的还真的有那么几次。我们都说大家都会变老，尤其是女孩，可能对于老衰老时间逝去会比较的恐怖，但是你会发现当时间所沉淀的一切它倾注到音乐的载体上，这种感动就会传播开来。应该只有纯净的心才能够比较透彻的表达。再来听魏如萱，一起去旅行。 小鸟们都唱着晒太阳，

神秘，飞舞夜空中去共寻传奇。一颗不变心，使你一生铺满着精彩。千个梦想，有我深深的爱。 这首歌是张学友《一颗不变的心》。张学友是一位热爱唱歌的歌手，2005年借《活出生命》Live 演唱会，当时是获得了香港全年的销量冠军。2010年到2012年的二分之一世纪世界巡回演唱会当中，他也说：“他说我是一个喜欢唱歌的人，但是我最喜欢唱歌给喜欢听我歌的朋友来听。”虽然说好像说起来有点拗口啊，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他对这种现场表演的一种热爱。 你说小心风寒，我们正在幻想在雪上。我说你的右手有过作案在我脸庞，灰色天空下分享绿色雨伞，爱情的影像珍藏在博物馆。在翻古蒸汽面前爱着肩膀，比他的艺术更难忘。想象坐在摩天轮，紧靠在你身旁，像个避风港。越缩越小的阳光，把我们的背影慢慢延长。想象流转摩天轮，把这世界张望。 这首歌是王菀之《流转摩天轮》。王菀之，我们最早听到他的声音是在

次相遇，我只喜欢你，是符合爱的记忆，没有谁可能代替那种感觉，无言而喻，我只喜欢你，是符合爱的记忆，没有谁可能代替那种感觉。 这首歌是那英，我只喜欢你。那英本身的声音条件和辨识度就很不错，她不是说是在一个贫瘠的年代里这种矮子选出的将军，她是第一个敢吃螃蟹而且很成功的一个代表。在93年的时候签约了福茂，是内地去台湾发展的第一人，第一位尝试台湾宣传模式的一个内地歌手。嗯，当然了，即使到现在我也觉得她好像还是没有能够适应台湾的综艺节目。他也是第一位在小巨蛋开唱的内地歌手，第一位在红馆开唱的内地歌手，第一位获得金曲奖的内地歌手。同时期在内地流行的音乐可能还有很多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，像小芳，当时还有像纤夫的爱、九月九的九、九九女儿红等等这一类伴民歌的时候，那英就在唱白天不懂夜的黑，所以那个时候她对于情歌的把握就已经非常的到位了。 Oh, no. 窦唯开心电话，就像一个游牧者不停地在迁徙。德勒斯是这样描述尼采的，就像一片原始森林，他远离修辞。里尔克就是这样来讲述神。有人说里尔克的这句诗是用在窦唯身上一样的合适。面对尼采，我们看到他有那么多的拥趸，他那么广泛的被阅读被阐释，这在他生前可能是不可想象的。面对窦唯，我们很少在媒体上看到他，可能对于大众传媒绝望之至啊，没有再多的言语，更多的话可能只能叫语虚。也许有一天人们会像阅读尼采一样去认真来聆听窦唯吧，这一天还有多远呢？我不知道。再来听到陈慧琳三秒钟。 曾经我可以对你完全信赖，现在你任性还要我来担待，昔日之风采原来只是校外，怎么不令人感慨，当初是你要我把心门打开，却也是你让我想到心关起来，对你我不会再有什么期待，现在我只要你明白，明白你的誓言从来没有实现，你的承诺开始令我厌倦，请你收拾你的虚伪笑脸，过去一切我已不再挂念，对你已经没有任何爱恋，我只给你三秒钟的时间消失在我眼前，离开我的视线，就是你要我把心门打开，却也是你让我伤的心关起来，对你我不会再有什么期待，现在我只要你明白，明白明白明白，你的誓言从来没有实现，你的承诺开始令我厌倦，请你收拾你的虚无笑脸，消失在我眼前，离开我的视线，别再说我们之间曾说过走到永远，我的视线，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，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

是小虎队的《逍遥游》。最近有人问我一个问题，说同样是青少年组合，为什么80年代的小虎队成了经典，那现在的 TFBOYS 却被人黑得那么惨呢？其实我也想问这个问题。我记得乌合之众有一句话说，如果道德一词指的是持久的尊重一定的社会习俗，不断的去抑制私心的冲动，那么显然可以说，由于群体太好冲动太多变，所以它不可能是道德的。相反，如果我们把某些一时表现出来的品质，比如说像舍己为人，比如说像自我牺牲、不计名利、献身精神和对平等的一些渴望等等，也算是道德的内容，那我们就可以说群体会表现出很高的道德感。我想很多可能黑 TFBOYS 的人是看不惯某些言辞激烈或者逻辑堪忧的一些粉丝吧。节目最后要和你一起听到的是来自郭靖《下一个天亮》，我是黄欢。 用起伏的背影挡住哭泣的心，有些故事不必说给每个人听，许多眼睛看得太浅太近，错过我没被看见那个自己。 小